500指数4681点，升2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225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系1186亿。恒指夜期11月份系跌125点，做25072点，成交接近8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80.8，升11.8；药明生物104.8，跌5.4；美团286蚊，升9蚊；阿里巴巴165.6，升5蚊；比亚迪股份315.6，升22.8；盈富基金25.38，升2.2；中国平安55蚊，跌7.5；保利协鑫能源2.97，升2.4。建设银行5.25，跌4仙；李宁90.75，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5，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4，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港金系报1650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7.21美元，卖出价1798.5美元。港汇指数101.2，无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经常有人说香港制造这四个字，无论产品或者服务，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品质，一种独特的味道。关键在哪里呢？这个黄金时代是不是过去了？邓达志同嘉宾黄宗显、郑天仪一起讲香港制造。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下的公众街市要用到安心出行。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杨碧君， 出现的问题多数都是已经预计到，如果是未能够安装或者不是很熟习，这些都是初期发生的问题，希望我们尽力协助，看看会越来越多人能够熟习。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啦，又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我系邓达志，对面咧系我哋嘉宾郑天仪，旁边咧就系我嘅老拍档黄宗显医生 Willy。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哋今晚一齐讲嘅咧就香港制造。嗱，香港制造好多嘢嘅，但系咧，正常情况咧喺过去咧，人哋一讲香港制造 Make in Hong Kong 咧，啲人即刻谂起 fashion 嘅， 嗯， 啊就谂起 fashion 噶啦，因为曾几何时咧，香港咧喺 fashion 嘅制造上边咧，尤其70-80年代咧。都是全世界是 number one 嘅，即系我讲嘅系 number one， 喺制造上面，即系完全犀利过意大利啊所有地方嘅。咁咧，即系喺嗰个年代咧，基本上全世界你见到嘅咧，都系有 Make in Hong Kong 呢个字样嘅时装啊，各方面嘅服装、牛仔裤乜嘢都有噶啦。总之就系、是、呢个系一个好犀利嘅一个好 phenomenon 嘅嘢嚟嘅。咁点解今日我哋一齐嚟讲呢个话题呢？就是、因为 Tini 鄭天怡咧好有心啊，佢搞咗一個 exhibition 咧，就喺呢個南豐沙廠 The Mills 嗰度咧，就搞咗佢土生洋相嘅 exhibition。 係 咁咧，就住土生洋相呢樣嘢咧，我覺得佢係將 Make in Hong Kong 件事咧，係再縮細佢，縮到咧去一個其實一個西裝嗰樣嘢。曾經香港咧係一個香即係製作西裝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地方，由即係。handmade 嘅 tailoring 咧，至到咧係大即係大批量咁做中工廠，因為以前我工作間公司咧叫長江製衣，長江製衣咧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咧，出好多西裝嘅公司嚟嘅，好犀利嘅。咁所以今日咧就係特登捉阿鄭天怡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土生洋相係點樣土生，點樣洋相法。 係，其實講開啊長江製衣咧，我同阿球叔都有少少淵源，因为好几年前我就帮佢写咗一个家族史嘅，其实、所以咧 系你写嘅，原来系 咁谂住有我谂有几年时间咧系差唔多每个礼拜六系去佢屋企，其实系听佢讲嘢啦咁。咁佢都讲咗好多佢香港製造嘅故事俾我听，都好吸引，同埋佢嗰种执着咧。你係好睇到香港人嗰種創意啦、執著啦，同埋絲毫都唔放鬆嘅一種精神。 佢哋捱過嚟噶嘛？因為 捱過嚟嘅， 係 即就算佢到佢晚年啦，其實佢都已經可以退休噶啦嘛。咁佢仲堅持要去做羽絨啊。即佢繼續去研發，佢個個禮拜翻大陸去揾靈感啊，去揾直情去睇。是不是鵝毛呢，就是那些 鵝毛鵝蛹嘛， 他直情自己走去看鵝蛹，那我覺得那 種即是有鵝蛹有些鴨蛹的，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做成是這個魚蛹的，但是呢就看你要哪種質量而已。 他那時候也講了很多有關西裝的故事給我聽，還有那時候炒 quota 啦，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香港的製衣業啦、紡織業啦，其實跟香港的歷史、啊、經濟、啊、所有環境、文化 息息相關， 是 由那裡開始。 其 實真的香港呢最早期呢，其實所謂即華人的附庸呢，是就是因為香港有香港製造這件事呢，就衍生一大班新的附庸。之前的大部分都是賣板那些來的，是啦，幫人做，即係做中間人嘅啫，即係其實冇創造力嘅嗰班人係。咁但係去到即係六十年代之後咧，咁就由即係膠花假髮一路咁樣落嚟啦。咁去到就 textile 咧就係香港都好快又即係紗廠，又做紗廠織布咧，又佢發現咧係個利潤係都唔夠時裝高，佢哋將紗廠就搬咗去台灣啊，咁去其他地方嚟做紗廠。咁香港咧就即刻就發展咧時裝。即 系 由最简单嘅时装嗰度做到比较，即系好复杂，又跟住做到即系 designer 嘅嘢啊！即系全世界最出名嘅 designer， 我唔系讲紧系一般嘅 designer， 又系曾经有条即系有条裤咧，我系收尾交俾阿 Tini 有关呢个展览嘅，但系嗰时好迟啦，因为系迟到即系已经佢所有嘢都准备好啦，咁就冇俾到佢嗰条裤咧，我俾阿 Tini 见睇过嘅，系一条系 Versace 嘅鹰皮裤，咁而嗰条鹰皮裤咧。我在香港啱啱外國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有個朋友小學同學，佢做 merchandiser， 做 merchandiser 識好多唔同嘅廠啊，咁咧就帶我去一間皮做皮革時裝嘅廠，咁而家已經唔喺度嘅，所以可以講個名嘅 Leather Concept。咁 Leather Concept 咧係即係我哋一個即係 senior 過我好多嘅 designer 啦，咁 Hannah Pan 彭道考奴，即係佢係佢即係佢係 owner 嚟嘅。咁佢除咗自己 design 之外咧，佢哋做好多貨，而佢哋做嘅貨咧，即係點解買啲 Versace？Versace 夠勁啦，意大利最犀利嘅 designer， 意大利做 leather 咧夠出名，但係佢哋嘅竟然佢哋 collection 喺香港做，去到佢個廠你見到唔係淨係 Versace， 你見到 Valentino， 你見到 Armani， 你見到好犀利嘅，即係當然美國啲更加不在話下啦，所有 Calvin Klein 啊 Ralph Lauren 啲冇香港佢都冇，即係佢哋生存唔到冇香港幫佢做貨，係咁、所以。即系嗰个力量系好强噶咯，其实 吓、 其实我因为我成日觉得西装咧，可能阿球叔嘅影响啦。咁另外我自己觉得好多时我哋见到展览咧， 都可能圍繞長衫比較多，旗袍比較多，即係講香港製造嘅時候。咁我覺得好少用文化角度切入咧去講下西裝，但其實西裝咧係比長衫更加叫入屋啦，因為佢唔係好多外國人會著長衫噶嘛，但係好多即因為西裝係外國傳入嚟，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世界嘅衣著，世界嘅語言。 好簡單，就係講香港嘅人嘅校服。你睇個比例，即係著西裝西裝褸嘅校服嘅學生，同著長衫校服嘅比例有幾多？咁你就可以知道，即係佢嗰個，即係嗰個分，即係嗰個分別有幾大咯？係嚇。 係，同埋其實西裝喺香港真係有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地位嘅。因為即係我喺呢大半年做 research 嘅時候，發現香港嘅西裝係真係天時地利人和而 衍生 咗一個好特別嘅 香港西裝嘅 香港西裝 係咯，Hong Kong tailoring。 咁我其實問過好多人，我話你不如總結一下香港西裝係啲乜嘢啦？咁佢哋好快就會話，好似你一樣啦，你都會用嗰四隻字去形容平靚正快 係 快咧係。香港做西裝一個非常之出眾嘅特點，因為有一段時間即係其實香港個西裝嘅，我講係手作西裝啦，手工西裝啦嘅歷史。因為四九年同埋戰後嘅時候咧，就好多上海師傅嚟咗香港。咁其實之前即係香港已經有唔少嘅西裝鋪頭，但係主要係外國人經營啦。咁突然間咧，好多上海師傅就湧咗落嚟，然後佢哋就開咗自己嘅鋪頭啦。有啲就幫人度身訂做啦，上門；有啲咧就可能喺樓梯底嘅啫。咁但係嗰陣時就好多， 即係充足住好多啦。 好多 咁咧，加上咧，其實咧係點解香港西裝咁出名咧？有賴咧其實幾樣嘢嘅，抗戰、越戰。咁咧，香港都好多遊客啦，嗰陣時好多外國嘅遊客嚟到香港，咁亦都有好多大兵喺香港咧係休假，香港係嗰陣時嘅休假嘅中心嚟嘅。咁咧，佢哋即係都會買啲手信走啦，買啲咩手信咧？咁除咗有啲中國式嘅嘢之外咧，就是、香港手做嘅即係 handmade 嘅西裝。因為咧佢嚟幾日嘅啫，可能係嚟幾日香港咧，但係幾日之內就要起貨噶啦。咁所以係好犀利嘅呢件事，就是、香港西裝。真係一件事嚟嘅，曾幾何時？ 係啊，好多問翻七十歲以上嘅香港人咧，佢哋都會記得呢一幕，就係尖沙咀重慶大廈以前咧曾經同埋美麗都大廈都係十二點過後都係燈火通明嘅。咁即就係因為佢哋每晚都喺度趕工， 中間有個師傅仔叫羅文啊。Okay, 不過咧，就即係因為我自己喺尖沙咀工作啦。咁其實因為我都平日都會經過好多呢啲做西裝嘅鋪頭嘅。咁有時我都會留即係停喺度啊望下咁樣，因為我覺得好特別嘅。係啊，咁我亦都試過走入去啊，同下嗰啲師傅傾下偈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即係我哋見到，譬如尖沙咀啲西裝鋪咧，即係做西裝嗰啲好多都係啲即係。其他國籍嘅人士做，即係比較少咗啲 南亞裔嘅比較多 嚇，或者印度啊啲，即係少咗一啲係啲中國嘅老師傅係做啲西裝。不過我頭先同意阿 Tini 講，其實即係西裝係一種好似係一種共通語言。即係我哋去到無論世界邊個地方啊，我哋要出席啲場合啊，諗唔到著啲咩衫咧，其實就即係西裝係冇錯嘅。即一定是啱的，同埋可以即好似 connect 得到唔同嘅人，系咁呢个即系我自己嘅感受咯，系。 系，同埋同即呢个 project 就同咗好多裁缝啊或者经营者，即系手作西装嘅经营者倾偈啦。咁佢哋每个人都好多故事去分享。咁有好多都系即有时未听过，即譬如佢哋学。學師的時候咧，做裁縫學師的時候，佢哋係會瞓嗰張八尺的功夫台，我哋叫功夫台啦，佢哋都叫功夫台。 日頭財三，夜晚瞓覺嘛。 咁食飯都喺嗰度啦，同埋佢哋有時個娛樂咧就係攞啲衫紐就擺掉喺嗰個裁縫台嗰度，然後用嗰個直尺或者彎彎地嗰個尺咧攞嚟倒翻攤嘅。 系呢个几个师傅都同我咁讲嘅。 系 咁好有趣，嗰张台其实就浓缩晒佢哋嘅生活喺度，即系每条痕都系佢哋嘅回忆嚟。 成日嘅生活咧，即系无论系即系工作定系嬉戏定食定系瞓，全部喺晒嗰度。 系啦，咁所以好有趣咯。我今次就特登喺一位裁缝嘅工作间嗰度咧，就搬咗一张八尺嘅长过八尺嘅佢呢张 放喺 呢个 展览嗰度， 放喺展览嗰度，因为我想俾大家睇下啲痕迹，同埋去了解一下、想象下究竟裁缝系点样生活。嗰张台其实系入榫嘅，即系佢冇钉嘅。咁变咗咧。运输的时候是要好花时间好花心思，因为我不想它的榫都其实松了，所以是很困难。我是找了帮平时帮 Art Fair 或者是帮拍卖行搬名色家私的专家去去砌。 即搬呢样嘢都好都不得了嘅价钱， 系啊，都差唔多五位数字嘅。搬呢张台， 净系为咗搬呢张台， 系啊系啊，因为我好想呢个展览唔系 有 太 大嘅嘢俾大家睇到。 我系想系真正佢哋嘅用紧嘅东西摆喺现场，即系我唔想做一件翻即系翻做一件 replicant 嘅展品摆喺度，所以。所有嘅展品我都希望揾翻嗰个原汁原味嘅原品喺度，好似你件校服咁啦。 哇！我件校服真系经典。嗱，讲起咧，其实咧，今日咧 ，Tini 咧，其实佢嘅展览咧，今日开幕啦。咁其中一件展品咧，就系我中学嘅时候嘅校服个西装褛。 哇！ 系啊，咁即系即系我一路 keep 住嘅。 你仲留住啊？ 其實我的同學咧，即係我發咗啲相俾我啲外國喺加拿大、喺美國嘅同學，就話俾佢聽有呢個 exhibition。因為其中一張相有佢哋幾個喺入邊咁啊，特登話俾佢哋聽啦。咁佢哋真係好犀利，竟然你仲有呢條架校服。我話係啊，點解會冇咧？但係原來係冇人 keep 嘅。係啊，但係我係即係我係 keep 住咯。咁係又拎得翻出嚟用就 好 有 amazing 咯，係有。 我諗我身邊冇幾個人可以會 keep 住套校服啦。就算畢咗業， 我覺得好順理成章，因為我某啲衫唔同嘅年代嘅衫咧。即系我唔系 keep 全部，我系会 keep 住一，即系仅有几件我系 keep 住嘅，因为佢陪伴过我一段时间咧，咁所以我觉得有佢存在个价值嘅。 因为咧今日好有趣嘅，好多人睇你嗰件校服都问同一个问题啦，就系点解你会 keep 啦？第二样咧就系、因为今日嚟咗好多裁缝，即系老师傅嚟啊嘛，咁佢揭下就话，哇呢、這个人。佢好講究嘅喎，因為佢個理咧，佢話呢啲理肯定係自己揀嘅。 係啊， 咁即係其實你十四歲嘅時候咧，你就已經貪靚到不得了，你係會 其實 做西裝。 係我爸爸將嗰、那個即係嗰一套模式 pass on 俾我，因為佢係第一個佢同我去訂做西裝。即係過咗過年啦，即係你夠大個啦，要做一套訂做嘅西裝，唔係細佬哥嗰陣時咧。即係你可以去啲即係九龍嗰啲時裝鋪呢個童裝鋪買一套西裝仔，但係嗰陣時咧就已經你唔係西裝仔啦。但係嗰陣時我都未夠六尺高嘅，佢第一套嘅西裝，我諗我嗰陣時係得五尺九、五尺十 嘅 啫， 都好恐怖嘅。 係啦，但係都十你講十二三歲，咁咧就已經係訂我第一套西裝啦。當時係咁咧就 anyway 啦。咁由之後咧到我校服嘅時候咧，咁我哋已經。是經歷過已經不是第一套了，那一套校服已經不是我第一套我自己去訂造、所以我都即不需要爸爸看著了，我自己去選擇理布、選擇不同的東西、 所以、師傅看的東西他的眼光是跟我們不同，他一看就覺得這個人是 十幾歲 十幾歲就這麼鬼貪靚，所以呢我特地很我很重視這件展品，因為好多人都未必即一定不会 keep 到个校服咯。二来就你的校服同譬如其他人的校服又不同，因为大家都会去做一式一样的校服噶嘛。唯独你是会走去仲揾嗰间龙凤系，我问过人噶，元朗比较出名噶，真系名店嚟， 比较出名啲嘅系。 咁啲师傅都知道嘅，咁佢哋 犀利 系啊，因为有师傅系住元朗嘅，佢一睇就话哇。 校服都去到稻草， 系啦，校服都喺嗰度做，咁所以系知道你有几贪靓嘅。 唔系呢个都系有赖屋企支持嘅，都系啊，佢哋即系愿意俾我咁样做，咁所以我先至可以咁样做咯。咁但系校服咧系一个好大嘅 issue， 校服同埋西装系香港人即系、就是、一个西，即系应该咁讲，校服系香港人嘅西装文化好重要嘅一环。咁呢、這个即系呢方面嘅。情況咧，同埋嗰個前根後底咧，我哋可以陣間喺十一點鐘新聞之後翻嚟咧，我哋先至講。因為咧，即係佢即係牽連好好多嘅，咁同埋亦都好可惜咧。今時今日咧，好多學校已經係唔用西裝褸就校服噶啦。整整下咧，即係我覺得好好悲哀咧，就係、是、曾幾何時咧，我哋係香港嘅學校咧，係著住成套西裝。或者西裝褸加西褲啦，就算唔係同樣，即係我學校就成套啦。佢學校就算唔係一套，但係都係件 jacket 同埋褲係唔同色唔同料啫，但係都係西裝啊嘛，都係。即係呢個係香港人嘅一種驕傲，但係我哋唔珍惜咯。咁咧隨住嘅時間改變咧，好多時咧我哋就已經換咗係一啲運動裝嘅 casual 嘅一件運動裝嘅外褸。咁呢個咧就啱同內地係調轉咗，因為我以前上內地咧就發覺咁奇怪嘅，點解人翻學係著成套運動，即係 track suit 運動裝翻學嘅咧？點解會？但整整下咧，我發覺原來香港學校都係咁樣改變，但係調翻轉喺內地學校咧，係一路睇住佢哋變啦，慢慢慢慢 track suit 咧只係運，即係嗰日體上體育堂嗰日你就可以著，平日佢哋已經慢慢轉緊係著西裝，係咁呢個係。即係香港學校其實即係都某個程度上面都有啲責任咧，去延續呢個香港嘅傳統咯，冇俾佢隨便就冇咗。有啲老師就話，因為啲家長投訴，係話知佢啊，家長投訴嚇，唔係佢讀書，即係佢學嘢唔係佢哋啊嘛，佢啲仔女啫。好，嚟只歌先啦，都係香港以前嘅舊歌，六十年代嘅江玲唱嘅《Portrait of My Love》。 That paints the sky

除此之外，吸烟引起的健康恶化、公共医疗开支增加、生产力下降，甚至引起的火灾和对非吸烟者的滋扰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奇怪的是，全球除了喜马拉雅山小国不单禁止香烟销售之外，其他国家地区都未有跟随。这个是因为政治领袖们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定一或是屈服于烟草商的死缠烂打和烟民的不理性反对呢？各种原因真是值得深究。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钟的新闻之后，我们回来广东广西继续香港制造，跟黄宗宪医生和郑天怡 Tini 一起再分享。在十一点钟之前，我就讲过，哦，我要讲校服，因为校服和香港人穿西装的渊源关系就很大。我先问一问你两位，你们两位以前的校服是怎样的 呢？我以前就，都是有件褛的，即係都係都係西裝褸嚟嘅，咁就有我記得小學就冇小學都有西裝褸，中學都有嘅。不過咧就係，我就冇乜印象係度身訂造咯，真係好似係總之差唔多係啦。總之你係差唔多身型，咁你就揀個中碼。咁如果大隻啲嗰啲就揀件大件啲。 即係學校喺學校訂埋嘅。 在学校订埋的，是啊，咁就唔系出去特别，即系好似阿 William 你咁样订做咁样。 系，咁但系个西个条裤系点咧？条裤， 条裤啊，条裤都系冇特别订做嘅，都系差唔多 size 咁样。 但个布料系即系一套嘅，定系有即系分别嘅？褛系厚啲，条裤就。 其实我记得嗰阵时学校咧系规定，某一两间咁样就系做校服嘅。咁啲家长就去嗰度，咁即系我谂都系都唔会逐个学生咁样做啦，即系或者逐个学生咁样 拣 size 嘅啫，去到 系去到系拣 size， 所以就冇乜特别讲究，同埋都会觉得其实有时都唔系好啱身嘅。即系而家谂翻起咧，有啲同学你会觉得佢好似着得怪怪地咁样。 咪亦都可能，即系父母谂住，即系佢哋都未大定啊，未大定咧。如果即系佢买太过即系 fit 俾佢嘅话咧，佢稍微一大啲嘅话就唔啱着啦。 系啊，同埋嗰阵时即系我哋都有校呔啦。咁校呔咧，其实都即系都预咗啲学生唔识得去打呔，咁都系 带落去嘅， 带落去嘅，即系有条橡筋啊，煲呔都系带落去。 嗯嗯， 即系呢个系自细细个开始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就都，我谂我个读书嘅年代咧，就冇乜机会即系去喺学习，即系喺学校嘅阶段咧，去有一个对西装嘅概念，因为从来都冇乜机会去做一件衫咯。 嗯嗯， 系啊。 嗯 ，Kenny 咧， 我觉得我套校服又唔系好特别啦。夏天就是普通女仔嘅白裙咁样啦。咁我好庆幸我唔系。要穿长衫那种，因为我想我两天已经抹烂了条裙，我比较粗鲁一 点。 冬天就黑色西装褛配都是好像是深灰色的黑色裙这样。是啊，没什么特别。 我呢就是我学校就成套西装啦。就成套西装其实它只要你是那個，就是那個灰色，但他亦都沒有理到你說要即是哪一種料的，即是你可以選擇是全羊毛，可以 mix 羊毛，因為就即是封建遊人其實他都很自由的，但只不過呢就要西裝款，還一套的西裝，女仔呢就西裝褸就配一個八幅裙還是十二幅裙這樣，白色恤衫大家都是，還有一條呔，還有一個校章，咁咧就夏天咧就鐵章，就唔需要嗰個校即係個褸嘅校章咁咯。 咁即係成套嘅。咁當然啲物啊、啲顏色啊、長度啊，咁都有指定嘅女仔嚇。咁、啊、即係都開心嘅，因為其實大家尊重嗰套校服，因為覺得嗰套校服係最靚嘅啦。即係唔好，即係我哋唔講市區啦，即係淨係新界咁啦，即係營運新界嘅啦。咁但系咧，即系唔理点咧，即系我哋学校比较特别啲，就好多即系会订做啊，未必一定去买啦，因为成套而成套你买一套灰色嘅西装咧，唔系咁容易。 系 吓，咁、啊、你买一套其实价钱都唔会平得过你订一套差唔多。以前啲 tailor 虽然系话系即系贵过买啦，但系始终咧，即系其实你成套西装都唔系平嘢嚟嘅。 系 啊，咁咧所以都好多人都系订嗰啲同学，咁有啲同学咧就会去大南街订咯。 哦， 系啦，大南街即系南昌街、大南街一带咧，以前好多啲棚啊，啲棚唔系净系棚仔，唔系净卖布嘅，净佢哋系度身订做衫嘅、 嗯。 即系我啲同学订做嘅时候，我跟埋一齐去睇啊咁咯，咁都好得意嘅，都系即系平好多嘅，事实上真系平吓，咁唔系咁贵嘅就以前。咁点解我讲即系其实咁 emphasize 即系校香港嘅校服同即系随后嘅西装嗰样嘢嘅关系啦？因为我哋自细着嘅咧。是西式的校服、 嗯、 就算即好像、哦、OK, 有些学校即他们穿长衫也好、 嗯、 穿长衫他们件褛都是西装褛你记不记得、 嗯、 所有穿长衫的学校呢他们长衫的外面都是西装褛所以深刻你一定是接受了那個西式服装那个洗礼而那个洗礼呢不是你偶尔为之去饮才穿一套西装而是日日穿一套西装在冬天的时候 嗯， 咁呢个系你会就算系你硬唔打扮粗鲁都好啦，你都会系、啊、我着呢件衫，即系好似头先你话你怪怪咁啦，即系起码即系你着到就系嗰件即系嗰件校褛咧，唔好着到佢怪怪咁， 系 吓、啊，起码即系都斯斯正正咁，你先行出门口。你整整下一路随你年纪大咧，即系你十二岁、十三岁入中学，咁你。去到十五六歲嘅時候，咁你都即係會執正啲自己啦，已經。 嗯、 而喺呢個執正嘅過程咧，其實就係引導你去點樣著好一套西裝。 係。 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因為如果我喺外國讀書嘅時候咧，即係高中啦、嗯，高中唔喺香港讀啦，我高中就跟住大學，又跟住再讀 second degree 英國咧，咁樣即係北美洲同埋英國，咁一路都隨住即係都係其實整個即係嗰個年代都係西裝著西裝嘅環境。咁我就好慣見到即係已經好留意到英國人嘅西裝著西裝嘅方式，同法國人、同意大利人係唔同嘅，同美國人當然更加唔同啦，美國人更加流暴啲嘅。咁咧、啊、就 ，however 咧，翻到嚟香港咧，咁我就好欣賞香港人喺即係尤其中環翻工嗰啲咧，著個西裝嗰種，即係嗰種西裝骨骨啊， 係， 即係個情況咧係絕對係倫敦嘅西裝骨骨嚟嘅。 是 好事正的而在香港的即是你在即不同的地区出入的西装人呢都是好的料好的剪裁好的颜色、嗯、他们很懂得揀怎样配衬他的恤衫啊袖口纽啊领派的了已经。但是你看回日本 是、 嗯、 台湾韩国的时候还没合流就是我即是刚出来做 designer 的时候。咁就主要就係日本為主，即、就、係、是、我哋對手即係日本啫。但係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啲就好少好少啦，即係佢哋天氣嘅關係，咁佢都唔會著西裝噶啦。即係同佢哋喺去翻即係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嗰個年代嘅南洋咧，佢哋都要著麻質嘅西裝。因為英國人就算去到南洋嘅地方熱都好啦，佢哋都會著麻質嘅西裝。咁、 嗯、 所以你當地啲唐人啊，當地人咧都會學英國人咁著麻質嘅西裝，但去到即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佢哋根本就唔會著，即係唔好再唔好講笑啦，就西裝嘅出衫都算啦，咁就係、是、咁，所以變咗咧、嗯，香港咧其實喺呢個亞太區地方嚟講咧，最主要著西裝嘅地方就是日本、韓國、台灣、香港。 嗯 ，OK， 咁但係咧喺呢四個地方，只係香港一個地方。啲人咧係著住西裝成長， 嗯， 因為我哋套校服係西裝，日本係著海軍裝啊，嗯、即係嗰啲中山裝啊嗰啲啦， 水手裝 係啦，韓國都係差唔多啊，咁、嗯、台灣都、嗯、台灣著乜嘢我都唔係印象好深刻嘅、嗯，即係佢有啲軍裝嘅味道啊嘅嘢啦，總之即係佢哋唔係最 popular 嘅、 嗯， 所以你就去日本咧，你會見到你當然好偶然你見到有啲人係有著得即係好。 好市正嘅西裝啦。而家當然而家比較好啲啦。講緊我即係啱廿零歲嘅睇佢哋，我第一次去東京，我就覺得佢哋放工嘅時候個個都一模一樣嘅，係個個都一模一樣。同日本人嘅身材咧係腰短腳腰長腳短。手段， 佢啲袖好短， 系啦，咁样所以佢哋成套嘅衫咧就好 boxy 嘅啲嘢，即系就佢哋嘅身材，因为佢哋嘅身材比例唔靓嘅日本人， 吓 咁咧就但香港人咧相对嚟讲咧，就算香港好多西人啦，就算唐人咧好多都系就是、北方人又高大啲啦，就是、南方人就算冇咁高大都，南方人嘅比例系好睇嘅，南方人系腰短脚长嘅，就算佢冇咁高都好，咁所以着喺西装上系佢哋好知道一套西装系点样去。點著一套西裝，同埋點去活用一套西裝。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其實香港著啲人著嘅西裝咧，喺當時嚟講喺亞太區嚟講係最靚。 不過頭先你 William 你講起校服呢樣嘢咧，即係我突然間諗起一啲校服嘅故事，就係、是、我都遇過一啲學生，即係今天嘅學生咧，有時都會投訴學校嘅，話佢哋咧係比較嚴謹啊，即係執。執嗰件校服著得啱唔啱啊？或者著得正企唔企理，好嚴謹。咁佢哋有啲學校咧，就即係譬如女士咁樣啦，佢女同學要除咗即係一件長衫之外，佢哋要規定啊對鞋要有幾高啊咁樣。咁同埋有啲係可能係初中同高中咧都會有分別嘅，即係初中可能佢係一套，跟住讀到中四咁又會另一套。咁有啲學校我知道咧，就佢哋有啲好似叫做即係校服嘅糾察隊嘅，咁啊專係咧就。睇住 系啦，长度系咪？ 每一个学生走入间学校嘅时候咧，究竟着嗰件校服着唔着得标准？咁但系如果头先从阿 William 你讲嗰个角度嚟睇咧，咁可能系好事嚟嘅，即系让呢种咁嘅文化咧，可以喺学校里边咧可以继续，即系让啲学生好细个就开始去留意，即系原来着衫都系着得企理都好紧要嘅。 系啊，即系。嗱，好多學校咧就係規，即係其實好嚴格。香港學校以前整到，即係女仔頭髮唔能夠長過幾多，男仔頭髮唔能夠長過幾多。條裙又唔可以即係喺膝頭哥上邊啊咁啦。男仔個即係個褲腳咧，亦都唔可以水，即係嗰陣時我哋流行水手裝啊嘛。咁水手褲咧，咁啊即係廿幾寸褲腳咁翻學，咁亦都唔可以嘅。咁啊，個差又可以佢哋講，但係好笑咧，就係我哋學校係冇呢樣嘢。我哋係。當然你自己要檢點啦，即係你唔會啊，即係短到膝上十二寸掛條褲，條裙腳一定唔會嘅。咁所以我哋係會檢點咁樣去打扮咯，著得咁樣。但係真係學校咧，女仔可以留長頭髮啦，學校係唔得嘅，我哋學校係得嘅。但你留長頭髮，你只要係扎起佢嚇，咁咧即係你裙，即係啲同學。膝上六寸至八寸是很普通的在我學校。 是 啊。是啊。 我哋冇可能入到去。 即男仔咧就會即係我哋套西裝咧都即係好時我哋都會嗰陣時興水手褲，咁咧就褲腳係廿二至廿四寸啊咁咯。咁亦都興過咧，即係高腰嘅西裝褸咧就開十六寸高叉。都即係我經歷過曬所有呢啲嘢。咁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去醒覺咧就個都係咁啦。咁我就開始咧去做 box 型嘅西裝啊，咁咧個恤衫係去國貨公司買恤衫著，條褲咧就調翻轉頭做十三四寸窄腳嘅褲，即係呢個都係喺因為個學校因為比較自由喺呢方面咧，咁佢就即係我即係喺學校都係我一個體驗場嚇，即係校服咧就係我不斷 experiment， 好 experimental 咯，我即係。 同埋你係挑戰緊個權威嘛？人哋平均都係著嗰類衫，你就係要叫標， 咁 咪叫標旗啦。 權威，因為學校係權威，學校冇阻止我哋。其實我挑戰嘅 norm 一般人接受嘅 norm， 就反而我係挑戰嗰樣嘢。咁即係我又唔係話反叛嘅，都係即係個個都係咁啦。咁我覺得我係需要嘅時候去 move on 去另外一樣嘢。 大家都係咁，你就想喺。大家一樣裡面你變了不一樣 是那這個都是有些跟我之後做的事是有些根據的 是 這個即是我不知道你們中學的時候是怎樣可能你真的你很即是你很勤力讀書啊即是完全都不會想這些東西不會想怎樣打扮校服那我們說我覺得那時我的同學都不是因為同學都讀書很好的都、就是有些 都好样啊，有型啊嗰啲咧，都读书一啲都唔差噶，佢哋都即系读得好好啊，男仔女仔都吓，即系我唔系因为佢哋可以打扮咧而就哦花费晒去晒打扮唔系咯，咁同埋我亦都好 enjoy 有一套校服，因为我知道去加拿大读我高中嘅时候，加拿大系除非读私校啦，如果你唔系读私校嘅话系冇校服嘅。當我冇校服嘅時候咧，我就好懷念校服啦。咁咧最初去讀書嘅時候咧，都會啊，即係我都買咗好多衫去啦，咁都成日換啊。整整下咧，你就覺得牛仔褲咪得咯 ，T 恤咪得咯。反正冬天咧，你最緊係對 boot 咯，件大褸最重要咯。其實咁其他嘢都係唔重要。翻到校啲都 會容易遲到咧，即係如果冇校服嘅話。 唔会，你唔会拣噶啦，你着下你唔会拣，即系我都已经系算系即系件 sweatshirt， 即系多数人都着 sweatshirt 啊嘛，系翻学冬天着 sweatshirt， 咁我都系会将 sweatshirt 调转着画毛嗰边啊，咁即系我都觉得自己串串地噶啦，即系喺韩国，即系唔系话即系个个 sweatshirt 就 sweatshirt 啦，点解你调转佢嚟着咧？因为我觉得画毛嗰边有型啲咯。 喺好有趣，讲开校服咧，喺个展览里面咧，除咗校服，你嗰件经典校服之外咧，我特登揾咗一套女装，我系拣四十年代。 你揾得到？ 系啦，我揾咗一套四十年代 keep 得好好嘅女装。点解咧？因为嗰段时间香港嘅女性咧开始有少少自主，好少好少嘅啫，自主嘅谂法。咁佢哋都系会着长衫嘅，主力都系着长衫，但系佢会加件西装褛喺即系外边。咁我觉得好特别嘅就系中西合璧嘅。 其实民国以嚟咧都有就系呢个 tendency 噶啦，着长衫加西装褛，咁或者系长衫就加手织嘅即系冷嘅外套，吓咁啊即系 cardigan 咯。咁因为呢个中国冇噶嘛， 系啊， 系一定系西装嚟噶，咁又跟住就配。皮的高踭鞋啦，拎住手袋啦，咁呢个即系其实都系即系华洋混合嘅一种打扮嚟。 咁嗰阵时喺四十年代咧，就佢哋特别咧好中意玩西装嘅领嘅，即系女性开始即系中意玩。 嗱，我哋一翻嚟再讲领，系时候咧，我哋要放只歌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六七十年代咧非常非常之红，我好中意嗰个女歌手陈绮德 Esther Chan。咁呢只歌咧就系。一首加拿大的流行歌的很犀利流行的民歌 Four Strong Wind。 Guess I'll go out to the mountains Well, there's nice there and before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an go to working forBut I wish you'd change your mind If I asked you one more time But we've been through that 100 times or more 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ll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If I get there before the snow flies And if things are going good You could meet me if I sayBut by then it would be winter There's nothing much for you to do And the wind, it's your most cold way out there 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strong wind. Full of strong win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表示，内地同香港恢复通关工作正有序推进，双方正双向而行。特区政府话，同内地相关部门专家前日进行视像交流会议。交流具建设性，正朝住通关的目的而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通关是整体香港社会的期盼，呼吁市民为了通关接受限制个人自由行为的措施。中大研究发现，早前接种两剂科兴新冠疫苗抗体水平偏低的人士，第三针接种伏必泰的抗体水平，无论是原始病毒和变种病毒，明显比接种科兴的高。特定组别人士下星期可以接种第三剂疫苗，听日起可以预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正是研究让私营机构接种伏必泰疫苗。考评局公布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文凭试样本试卷的评分参考，全卷占分最重的一题分题，要求考生说明学校教育对培养香港青少年国家观念的重要。考评局建议，考生如果要取得最高分，应该利用参考资料和实例，分别说明相关成效和限制，例如学校教育能够提供正确和全面资讯，但未能涵盖大学生和初职人士等青少年，难以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三季食肆总收益价值的临时估计是245亿元，按年上升 43.8%。期间食肆购货总额的临时估计是80亿元，按年上升 41.2%。扣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之后，第三季食肆总收益以数量计的临时估计较去年同季上升 39.1%。各食肆类别入面，获有限度放宽营业的酒吧升幅最大，总收益以价值计和数量计分别按年上升 88.9% 和 102.4%。 中式餐馆的总收益以价值计和数量计分别上升 61.6% 和 56.7%。 政府发言人表示，为了让饮食业能够完全恢复，以及令整体经济更全面复苏，社会必须实现更广泛的疫苗接种，以及遵从防疫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057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6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3.7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7，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伦敦金每盎司卖入价系1792.76美元，卖出价系1792.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单身年代》，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却不会孤单。作者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謝天儀 是啊 Willy 我們已經去到即第三 part 的廣東廣西了。好，我們等你說些東西發言了，等你 是啊天儀我知道你是啊搞一個展覽， 你的土生洋相即是你的展覽，是這樣告訴我聽，你怎樣開始有這個展覽，又怎樣去將這個展覽變成一件事呢？ 其實都幾其實我做展覽都幾emotional 嘅，因為我其實去年都做了一個叫 Made in Hong Kong， 真係叫 Made in Hong Kong 嘅展覽，咁係一個藝術家嘅聯展啦，包括有蔡瀾先生寫咗一系列只有香港人明嘅潮語啦， 董橋 同埋洪海先生一個合作嘅獅子山咯，咁嗰次咧就係因為Donald Trump 話。去年十一月就會冇咗香港 Made in Hong Kong 個 label， 即係嗰個三個標籤啊嘛，一定要寫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嚇。 咁我嚇點解咧？咁我就做咗呢、這個，即係我其實唔明，咁但係我就做咗呢個展回應呢件事。咁唔係政治嘅，不過只係想回應一下咁樣。咁好啦，到今年就有位好中意打拳嘅跳機嘅網紅就即系 show 咗張單，就話佢買意大利西裝4-5萬咁樣，即係好似好標榜西裝梗係外國好啦，咁意大利或者外國嘅好啦，咁我又喺度諗喂，其實香港有一段手做西裝嘅光輝歷史，咁唔好話係嗰位。網紅啦，或者其他人是不是已經忘記了呢？ 或者甚至可能他們不知道， 是的，其實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覺得是需要不如試下做 research 啦，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記者出身，樣樣嘢都好想即係挖深啲， 係 啦，所以我就開始做 research， 因為我印象中可能聽阿球叔以前分享過很多西裝香港西裝的即係。點講究啊？前世今生啊，同埋譬如李光耀啊，好多美國總統都特登嚟香港做西裝，點解咧？即係佢哋西裝明明係外國嘢嚟噶嘛，咁你應該喺翻外國做啦，點解會揀喺香港做咧？咁其實好多問題圍繞住我喺度問，咁我就去做 research， 然後我就去開始寫 proposal， 點樣做一個咁樣嘅展覽，即係想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去睇翻成件事究竟是怎樣。咁當中聽了很多裁縫的故事啦，都很有趣，同埋唔知道原來香港以前是咁。即係譬如有些裁縫會跟我講，佢係嗰陣時裁縫的收入咧，隨時是比律師啊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咧係高的，所以很多人做裁縫。同埋最有趣就係我上次都問過你啦，點解元朗咁多洋服店咧？ 係啦，就因為佢係一個，因為佢係一個漁農貿易嘅中心。 係。 咁即係逢係即係漁農貿易中心，當然有人致富啦。致富嘅話咧，咁當然佢哋要著得體面啊。嚇，見人嘅時候咧，你唔著翻套西裝，你淨係牛嘅粒嘅係唔得咯。咁亦都原來亦都一個原因咧，好多酒樓咧過去。因為你喺酒樓即係飲宴啊，會面啊，咁而家先有 coffee shop 啊，以前唔係噶嘛，茶樓咯，因為茶樓同埋飲宴啦，夜晚黑。咁所以變咗元朗係個食係一個即係傳統嘅好歷史好悠久嘅文化，著衫亦都係。 係。 係啦。 所以我哋呢、這個，我係 問了很多採訪，終於有一個是元朗，即是以前在元朗，他很有趣的，他在軍營那裡都做了很多年的， 是軍營裡面， 即是入軍營裡面， 軍營裡面都有 Taylor Shop 幫那些英軍訂做西裝， 他本身就是訂做制服的，即是英軍的軍服， 軍服， 那做做下那個即係嗰啲英軍就覺得，哇！你手勢幾好喎，不如我 西裝啦， 不如我今年聖誕節翻鄉下嘅西裝，你幫我做啦。咁你又好快，咁於是乎，傳下傳下咧，佢哋就一個揾佢做，就好多人揾佢做啦。咁最尾咧就做， 佢就唔做軍服啦。 佢有做啊，但係佢話做西裝嘅比例就會越嚟越多， 利潤高啦，而且又 利潤高。咁所以他就做了很多，帮这些英军做了很多西装。那这些英军回到去的时候穿了一套西装，可能就好像。 哪里的 是的，那他就说香港的。好像卡片一样，就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的西装。即是不输蚀，真的。 英军是这样，和美军也都当时是航战啊、越战啊，那也都是这样的原因，在香港订做西装回去咯。 系啦，咁所以以前买手信可能就系西装噶啦。 其实带套西装，即系阿爸套西装拎翻，即系拎佢个尺寸翻嚟就帮佢做嗰套带翻去俾佢圣诞礼物啊咁咯。 咁同埋有啲好特别嘅服务，佢哋而家都有提供。咁我都几觉得几窝心嘅，就系咧换领同换袖呢个服务。咁譬如有啲。都不少裁缝其实都有提供这个服务。 因为领着就残了嘛。 领着残了。以前即尤其是我们现在 fast fashion 即这么流行的时候着两季都抌啦啲衫。 不烂你不要说烂啦。即望到两眼都转啦已经。 其实你有几好会着烂一件衫。尤其是裤。 甚少机会。 是啊。但你就年年。季季都換噶嘛，係咪？ 明明係有啊，我寧願送有啲買咗翻嚟未著， 係啊， 寧願送俾人要買新衫咯。 係啊，咁佢哋因為我有一次就去佢哋裁縫嘅即係手作工場嗰度睇啦，咁佢哋真係我見到佢哋擺十年嘅客人嘅 尺寸 嘅叫做版樣啦。即有晒啲资料，你肥咗、瘦咗，全部有你嘅 history， 有晒记录， 有晒记录嘅。咁佢系摆十年，咁嗰个叫做资料库咧，其实我入到去真系觉得好 amazing 啊！咁裁缝啊，或者主理人咧，就话我听系啊，我哋仲有一个少少嘅资料库系有有啲布碎喺度，咁就 keep 住成间房都系布碎。 曾经佢做过边套衫用过咩布？ 系啦，咁嗰啲布碎点解仲 keep 住咧？因为就系 怕佢哋有啲嘢要改， 同埋换袖换领咧，就系用呢批嘅布碎 料 吓。咁其中一个古仔，我觉得好印象好深刻，就系佢哋有个客人咧，每次嚟香港都会拎同一件恤衫嚟俾佢换袖同换领嘅。其实到而家都系有嘅，$300换一次嘅啫。咁佢哋其实好唔想接啦，当然啲裁缝，因为太 帮你换仲烦过做件新， 做件新都冇咁复杂，同你换其实好复杂，但系只系收三百蚊。 $300 咁嗰个客人咧，足足换咗八次，换咗分开十几年，换咗八次，都继续换到嗰只布冇啦。佢就被迫换鸳鸯色，但佢都唔抌嗰件恤衫。 咁犀利， 系啊， 好有感情啊， 好有感情， 系啊。 咁呢样嘢都系其实系以前香港嘅一种饰物嘅精神咯。即系好珍惜。 要唔要出本书有关呢啲所有呢啲故事？ 好想啊，因为 你应该你要出嘅，一定要出。其实即系好 amazing， 因为你拎足，即系你搜集咗咁多呢啲资料咧，其实应该做成一本书，其实都系一个香港嘅方物志。 是 曾经其实很光荣的这个历史，就是香港制造这个历史。 很多都讲回，尤其是老人家，他们都会记得香港的西装曾经是扬威世界。是啊。那个换袖换领这件事就变了，都在我的展览里面有讲，还有都有 show 到嗰啲靓出嚟。 咩长期服务都系一种传统嚟嘅， 系 一种一个地方特有嘅一个优秀嘅传统。 系 咁亦都 involve 好多感情，而嗰个感情咧亦都系着嗰个人同埋帮佢换衫，即系换领换袖嗰个 tailor 之间同佢建立嗰个感情，佢系信佢，佢对佢 trust。他才要回轉台揾，他不斷地去換。如果唔係，佢對佢冇呢個 trust， 佢唔會做呢件事。 好多裁縫都話，其實好多客人咧，每一次做衫嘅時候，都好似同佢一個樹窿咁樣聽佢聽佢講嘢。 嗯。 咁當然啦，佢哋有啲老啲嘅客人，可能呢幾年冇嚟，咁佢都有同我分享咧，其實都。有啲掛住呢啲人，見到啲衫冇攞到，究竟佢咩事呢？咁樣，咁我睇住，我睇住佢，即系 show 俾我睇。 訂咗啲衫， 訂咗啲衫，因為要試幾次噶嘛。 係啦係啦 ，Facebook 嘅衫，咁佢啊試咗兩次， 第三次 叫極都冇，都唔嚟啦。咁究竟佢疫情之下有冇啲咩事呢？咁佢哋會擔心咯。 係啦， 咁嗰班師傅真係好好，同埋佢哋真係好多故事。系 写书咯， 我都希望啊，但系呢个系展览嘅资料系冰山一角咯，即系我都好希望再做多少少口述历史，再揾多啲资料，做一个比较全面啲嘅香港手工西装嘅书咁样。 同埋我觉得即系啊，即系我见到你个展览里边咧有好多内容，其实有好多系啲好细致嘅嘢，我都冇谂过。即系除非你真系同嗰个裁缝喺度倾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其中我觉得有一度好得意咧，就系讲嗰啲裁缝自己都有啲共通语言，就系佢有啲符号啊， 系好似医生嘅符号，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嗰啲符号系即系。是不是一路以来他们自己去建立的一种语言呢？ 是的，他们有自己一套即譬如放个西装啦，或者是要烫返个形出来啦，咁样要去他们有啲、 哦。其实好多术语嘅。 是啦，好多 术语。即是这个即是制衣行业里面有很多术语嘅。即 是 好像你医生见医生好多都有啲简写嘅嘢啦， 是啊， 好多嘢㗎嘛。咁其实裁缝都有嘅。 嗯， 即系好多叫法啊，啲啊，譬如香港的叫法咁，好似即系我哋叫 linen 啦， 系 linen 咧就系只麻质啦，系咪？咁咧就有时啲裁缝以前咧，即系佢哋有时佢即系啲外语，即系个掌握咧，有时系会可能变咗啲音啊，咁样就佢哋讲 linen， 即系佢即系写即系连人嘅 linen， 根本就系 乡下话嚟， 即系麻咁解啦。咁啊，最初嗰时我都唔识嘅，咁啊 linen 咪 linen 咯，点会有样嘢叫 linen 嘅咧？咁就慢慢就明白咗啦，即系佢哋变咗口语，即系本地嘅口语化咗，变咗一个香港一种香港即系制衣嘅一个曲吓。 咁我觉得最难忘咧，系今次揾到一个张活海先生嘅西装盒，即系张活海系好出名嘅裁缝啦，佢系阿张国荣个爹哋啦， 系。 咁我一路好想揾到一件屬於佢嘅嘢，佢嘅西裝或者個單啊或者乜嘢，咁一路都揾唔到，我都有啲失望啦。因為佢嗰個西裝店嘅招牌相我揾到，但我好想有一件。 叫咩名啊？佢 張活海。 佢淨嘅鋪頭名都叫張活海嚇。 咁佢嘅英文名就係。Taylor 張咁樣，咁最尾差唔多展覽開之前，就好幸運俾我揾到一個佢 西裝盒。 西裝盒就係嗰陣時因為手作西裝都幾矜貴啦，佢哋通常就會用紙盒去成盒。 我細個嗰啲西裝都係㗎，即係訂做西裝翻嚟，即係唔係俾個袋裡裝住咁拎翻嚟嘅，係一個紙盒嘅。咁成個紙盒咧，紙盒本身都係個手抽，咁你成個即係拎成個紙盒手就抽住咁樣翻屋企咯。成盒。 咁佢哋亦都有啲會出鐵盒啦。咁嗰只就通常係貨啲 裙褂、 裙褂同埋啊，唔係其實係有鐵盒嘅西裝盒嘅。咁佢就係貨啲人即刻要上機啦。佢做完套西裝，度完身可能 overnight 就俾佢，然後佢就。 嚟攞嘅時候就成盒可以上機，因為用紙盒就好易困啦咁啊。幾用你用鐵盒咧就唔會。 但紙盒就係個傳統嚟嘅，紙盒就因為佢傳統係即係望上去成個紙盒擺印好曬嘢咧，就好矜貴嘅。事實上係。 係。 咁即係鐵盒有特別嘅 function 咯，佢會，但係羣垮就一定係鐵盒，因為羣垮重啊。你紙盒你負荷唔到佢個重量。 不過有一樣嘢我做呢個展覽，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是、其實香港除咗西裝嘅手工啦。是个速度啦，好好惊人之外咧，其实香港有唔少嘅特别嘅料，即系做西装嘅料都好讲究。 全世界嘅料都嚟香港， 是 你系、你系 amazed 嘅。即系我以前咧，我喺我公司负责，除咗我设计，设计咗即系公司要我设计嘅牌子嘅嘢之外咧 ，casual wear 之外，咁亦都即系我系负责咧系长江有几个牌子嘅西装褛。褲的料恤衫是我揀的、你想想其實他們要給很大的責任我剛畢業而已但是呢也都除了這批東西之外呢他們也都有一批他們很大宗的西裝是出口美國亞其他地方呢是貼牌的給別人的、所以那些料很多的料呢都是我去揀所以我見盡了呢日本德國、日本德國意大利法國為主瑞士都有很多料的以前咁咧就呢啲係比較重要嘅，西班牙都有，但始終咧都係德國就好，即係你會覺得即係佢哋係信得過咯。日本料就比較呆啲，但係亦都係信得過嘅，即係佢個版即係貨對版嘅。意大利咧就經常貨唔對版嘅，但係意大利嘅貨係最靚嘅，最睇版嘅時候係。 因為原來香港我譬如我接觸嘅其中一個裁縫咧，佢爹哋係會。自己去 design 嗰啲圖案，然後去歐洲揾廠幫佢織嗰塊布，然後再運翻翻嚟去做一套西裝。 哦、啊，講教成咁。西裝料其實最靚係英國。 嗯， 係啦，即係英國料係最靚嘅。咁當然有即係佢羊毛好靚啦。 係。 咁亦都即係我會提議後來即係我做制服嘅時候啲。有些公司的制服的價錢即是 budget 比較高呢我就要他們訂英國的料來做西裝因為英國 cool wool 呢、cool wool 即是夏天穿的 wool 薄的程度和透風的程度呢是比棉麻還要好 是 但是呢其實它聚它即是 wool 的好處做西裝因為它夠聚的、一件即是它的料不夠聚的話你穿上身呢是不靚的你一定要即是料一定要夠聚同埋佢通風，因為香港熱啊嘛。香港熱嘅話，你往往都要諗啊，梗係著棉麻啦。夏天得棉麻，原來係唔夠羊毛咁涼。羊毛即係佢織嘅時候咧，個 weaving 咧，可以個窿係鬆啲嘅。 係 啊，都係佢本身夠硬淨啊嘛，因為係。 咁另外就係同好多裁縫傾啦，佢哋都覺得咁耐以嚟咧都未試過經歷咁差嘅時間，就係疫情之後。咁佢哋。好多裁縫都唔係日日翻工啦，以前可能好多、即係一間裁縫店裡面嘅師傅咧就會日日駐場做啦。咁而家可能翻工嘅日數唔夠啦，有啲就轉咗行啦。咁其實有啲佢影響係99% 我知道有啲倒閉咗， 係啊，有啲靜悄悄咁樣消失咗。 我哋時間唔夠啊，我覺得我好多嘢同阿 Tiny 同阿 Willie 再繼續講嘅。 我哋宵夜講。 我哋再揾一個時間咧，我哋一齊喺廣東廣西做行程，大家分享。咁咧就先講咗聽晚啦，星期五晚嘅。咁咧就黃仲遠、周志恩、黃啟亮咧一齊同大家分享咧元宇宙元氣。元朗嗰個元啊嚇，元素嗰個元啊，咁咧就最後一隻歌許冠傑嘅《同舟共濟》，好啦，咁咧就下個星期四喺廣東廣西同大家再繼續見面， 再見， 晚安。 坐这条船，无情浪把它猛卷，满天风雨，视野未能见，乱作一大团，不知怎算，既决意留在这条船，齐齐令它不遭破损，困境挑战，